即系阿嘉琪头先讲募捐呢单嘢咧，我觉得系真系劲嘅。佢做咗几年添，仲可以咁啊！即系当中仲要，原来佢嘅真相咧就系阿一哥你见过啦，即系募捐咧，即系嗰啲咩保护海狗啊，哦、保护北极熊啊嗰啲咧。 我真未见过保护海狗、 啊，都有的，都要保护嘅。 我知要保护，但系佢即系 specific for 海狗啊，真系。 或者有时啲海狗保护翻啲男人， 咁啊系啊 ，Ben 志雄啊嘛。 唔系阿队长接触得海狗多，所以特别有亲切感。 年纪差唔多啦，系咁啊，系啦，咁就原来咧系即系佢哋都预咗你一日有一个半个已经很好噶啦。喂，我想问一个有冇做过先？ 我有做过两款嘅 海狗啊， 嘅唔系嘅一啲即叫做慈善活动啦。 系 第一款咧就 系 小学嘅时候做啊，因为小弟当年咧系呢个嘅幼童军啊， 系 咁而幼童军同埋小女童军咧，每年都有个活动嘅， 系 卖奖券。 哦， 我都系。 系啦，咁但系咧，嗱，我觉得系有啲唔公平嘅。你问我， 系 个原因系咩呢？因为其实虽然冇一个叫做直接嘅比较或者较劲啦，但系大家即系阿马弟都话，隔篱小女童军嗰啲卖得多啲，我哋幼童军呢边卖得少啲。嗱，我嗰个年代啊，我唔知而家吓，即系戴定头盔先，因为小女童军嘅